你呢杨奇龙虎凤，我今日系为爱而战， 为爱而战，嗰、那个我老婆嚟噶，你有冇廉耻噶？ 我呢架系战神路隼四全改直版私人车，米数少，一睇包你中意，玩家即成，电话77777777，陈生。 我呢架系281数把佬 WRX 棍波，蓝色四门，音响太靓，排到2012年12月，齐了天窗包围之样。有意电888888，王冠陈， 我右脚唔踩 brake， 唔踩油门，油门用绳扎至尽油，全程一个 brake 都唔会执。 哈哈啊，我让你一只脚啊， 唔可以俾佢拉咁远啊！车手， 知道啦，领航员， 前面 small left， 再 left， 再 left， 去啊，师傅仔， 你揸得咁辛苦嘅， 尽力啊嘛。 呢条 Rally 赛道我都跑过，以你两架车嘅性能嚟讲，应该系不相伯仲嘅。但系奇就奇在，点解条路咁迂回嘅？而我响地图画出嚟嘅路线图，你竟然画咗幅字出嚟？呢条路程系一个恨字啊，一个恨字嘅赛道啊！ 我叫佢做恨之赛道。 杨奇龙夫妇。你真系恨得好紧要啊！系以生命作赌注嘅赛事啊，一场玩得好大嘅赛事啊！ 点解会咁噶？ 系因为我哋每一个弯都用线入啊，胎同沙嘅摩擦力好大，将四条胎都磨得好热，热到出现咗熔胎嘅现象，仲着火啊！ 师傅仔，将四条胎降温啦、 啊！吓、啊，点解你？ 我系用精神力量，即系车魂同你沟通啊！ 只可以用最后嘅一招。人体终极液， 你的意思即是他的口水？ 冇错，是口水。师傅仔，开工啦！ 好啦 ，two two two two， 去啦！我的伤心号赛车，去啦！去俾人知道你路顺有几顺啊 ！Go go， 热份路顺。 不如用盲点隐形跑法啦！ 盲点隐形跑法。真系要用呢一个叫法咁厉害嘅跑法啊！ 一定要， 嗯， 我知。佢哋转咗 channel， 听唔到佢哋嗰个盲点隐形跑法究竟点啊？ 盲点隐形跑法 ，Go！ 佢哋唔见咗啊！ 唔使惊，我喺度。你越惊，你就越易出错。定啲，向前飞。 你帮我睇下佢哋喺边啊！ 好。吓、啊，唔见咗、啊。我拧转头就唔见咗啦！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第六部分，第八部分啦、啊，都仲未见到你架车嘅，点解会咁噶？前面就系、是，啊，前面就系佢哋架车啊！ 吓、啊，佢哋喺我前面，吓、啊，咁即系话 你输咗啦！ 吓、啊！我输咗 ，Rick 啊，撞车啦，死仔！ 啊！点解啊？点解佢嘅车会最后喺前面噶？点解啊？ 杨奇龙虎凤。你输咗响我嘅盲点隐形跑法啦！ 盲点隐形跑法系我独门秘方。头先当我哋喺你后边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转咗入你嘅刀后镜盲点。然之后后话 Iceman 一转身，我哋立即转入佢嘅眼睛盲点。最重要一刻就系当佢拧翻转头嘅时候，我哋嘅车已经 摄咗喺你嘅车底啦。 冇错。就系、是、咁样，我哋就摄咗喺你嘅车底啦， 摄咗喺你嘅车底啦， 摄咗你车底啦， 摄咗你车底啊！我输咗，咁毒后， 毒后，我最爱嘅女人 系我噶啦！ 咪住，师傅仔，我睇怕唔系咁简单。Bring back your rock and roll 系师傅仔。 森美系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系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你傻咗啊 ？Marco 系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系警队小长气袋。 我点都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气啊！ 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轿车师傅啫。 抽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今次我赢咗啦，咁讲法，约后系属于我噶啦。Baby, come here, come here, baby。 咪住，我睇怕唔系咁简单。 约后，你咁讲法，即系话我唔可以得到你咯。 啊，杨奇龙夫房，你冇事啊嘛？ 啊，老婆，我唔得噶啦，就嚟。 师傅仔，对唔住啊，我系唔可以跟你噶。 点解啊？你告诉我知边个今次边个赢咗边个赢咗 是你。 闹的 是你。 闹的 是你。 I can't hear you, 闹的 是你啊。 我是边个 师傅仔。 闹的 师傅仔。 闹的 师傅仔。 I can't hear you, 闹的 师傅仔。 那你服不服 包 闹 的 包闹 的包 唔理咁多你跟我走唔知今日我赢咗我点都要攞返啲嘢走 嗱你个花樽嚟啦你快啲走啦 你叫我走 龙虎凤我哋走啦 老婆我就死啦好痛啊 行啦，龙虎凤， 唔俾走。若后我你我唔识讲啊，我系一个唔识辞令嘅人。你叫我讲嘢，我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将我每晚魂牵梦萦、响心盒子中抑压多年嘅爱情，如曙光错路般绽放四方，润泽大地。感染到你的心，既然是这样，我只要给你看我的心。好，你看看我这块胸肌，每一下的颤动都是来自我的心。 你师傅仔，再见了，杨奇龙宝凤，我们走了。 唔好啊，若后，我 如樱花盛开到落下，像美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如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而进一愿意吗？卡通的主角摆动吧，让我俩有了爱，关节都软化，如指针般手舞足动吧，旋转高中低，左右变出交叉。Many cosasakuwahe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Benico Asakura Hey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Que que longido, que que longido, que que longid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Que que longido。 月后，我等咗你咁多年，每次经过海底隧道，我都希望可以听到你把声，摸一摸啲空气，当系亲近到你。我有一句说话想讲好耐，但系我都冇机会讲。 月后，我想同你一齐影结婚相啊！ 吓？我背住佢，扶住龙虎凤向前行。佢嗰一句说话将我拉住，因为龙虎凤同我结婚嗰阵时，我哋都冇影到结婚相。 我知道我输咗啦。嗰场赛事，就算系佢嗰句说话，我都冇输。但系月后嘅眼泪滴咗喺我面上，我知道。我输咗。 我 师傅仔，你听唔听到啊？ 嗯。 我都好想同你一齐影结婚相啊。不过龙虎凤佢，我唔可以放低佢噶。虽然我同佢之间有好多唔夹。但是可能因为我每日都赶他出去赶惯了，如果有一日没人给我赶，我怕我会不惯了。师傅仔再见了，我和你现在一起眯埋眼，然后幻想你穿着新郎的礼服，我穿着婚纱，一起在北海道的雪山拍一张我们的结婚相，然后好好地记住这一刻，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这张结婚相。师傅仔眯埋眼啦。 哦。 けれどその麗しさとプライドが災いして心にもないお戯れ。 想到未啊？ 想到啦。 见唔见到我啊？ 见到啊！你好靓啊，穿住好白嘅婚纱，好似公主啊！ 你都好靓啊，喺我呢度好似王子一样啊！ 使乜讲？不如我哋喺呢棵樱花树之下影相啦！嗱，数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约后，你走去边啊？等埋我啊！约后，约后，约后，啊！约后呢？约后，你走咗去边啊？约后， 唔使揾啦，师傅仔，我匿埋咗啦。 约后， 再见啦，师傅仔，你要好好咁记住。我同你喺北海道嘅樱花树下影嘅呢张结婚相啊！ 约翰，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